城市父母放肆扩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你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就越喜欢怀旧？我们经常没有任何原因突然间就想起了以前上学的时光，数学课上面的打瞌睡，体育课上挥洒的羽毛球，还有夕阳下的奔跑，或者是下了晚自习之后天空满天的繁星。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可能我们会珍惜每一次回宿舍的脚步，在操场的草地上躺下来，看上几分钟的星空吧。 随夜空繁星不停闪呀闪，这海市蜃楼轻轻晃非是谁的歌，又醉了夜晚，思念是如此嘹亮。清晚风带我心愿荡呀荡，让它飘渡岁月的无情浪，离合与悲欢几时欢唱，我只能痴痴地盼，盼能人海茫茫闭着飞翔，能不能到地久天长，为何月躲藏，为何云消散，为何天上满千万颗砖，星空多灿烂，往事多回肠，只等一梦地老天荒，若永恒太长，借一瞬时光，让我俩再相逢，就算相拥是一场幻梦。岁月的无情浪，离合与悲欢几时欢唱，我只能痴痴地盼，盼能人海茫茫一阵飞翔，能不能到地久天长，为何月躲藏，为何云消散，为何天上满千万颗砖，星空多灿烂，往事多回肠，只等一梦地老天荒，借一瞬时光，让我俩再相逢，就算相拥是一场幻梦，心还暖， 上演一幕，圆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善于交际的人，交到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以前的同事或者是以前的同学，所有现在在我身边的人也都是他们提前向我发出了组队的申请，后来我们才一起一路走到了现在的。有时候觉得人生有幸，自己被他们这样好心的看待，用心的包容，希望以后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主动的人。有人说结婚之后呢，很多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之前两个人无话不说，现在好像两个人无话可说。在中国式婚姻当中，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景，老公低头玩手机，老婆掏空心思找话题。不管你是谈论自己工作的困惑，孩子上学的成绩，还是家里老人的身体，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。其实爱的反面并不是恨，爱的反面应该是沉默吧。 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？ 看到陈坤发起的心灵建设类公益项目《行走的力量》当中，陈坤在营地赤脚和行者自在的微谈，说行走呢，只是内观万般方式中的一种而已，行走只是作为一种提醒而存在的，探索内心不一定要来行走，也许你在发呆的时候万分的专注，当下也是内观的一刻，所有的事情没有伟大和渺小之分，而是找到适合你的。当我们喜悦地接纳自我的时候，每一刻其实都是最好的自己。 天冷了，记得穿上我的外套，代替现在无法给你的拥抱，藏在里面是你给我的心跳，闭上眼也许会感觉到，分开后我常会想起你微笑，每当沮丧来袭对我很重要，习惯与你记忆的味道，多希望一直这样美好，如果今天能够遇见你，有些话说给你听，那段曾过去的爱情已经没了孩子气，

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？不用像上闹钟一样刻意的保持联系，就算很久没有见了，坐下来还是可以一起吃火锅，什么寒暄都不需要，挽起袖子边吃边说我跟你说，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了，好像许多年前也不过是昨天而已。 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 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，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。 人的一生呢，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。有兴趣的人才会生活的有趣。当我们不计功利的全身心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投入的那一种快乐成就感，其实就已经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和褒奖了。

的感觉，你的笑轻轻柔柔又甜甜，融化我的世界。每当抱着你的瞬间，忍不住亲吻你的脸，你那温柔会说话的双眼，照亮我的一切。你的快乐悲伤我了解，陪你笑陪你哭一遍又一遍，我会用心建构你想要的世界，幸福在蔓延。紧紧抱着你在身边，是我最幸福的世界。生命因为你变得更完整，谢谢你的出现。 说爱情从来都没有什么道理，只需要找一个人好好爱你就够了，如果没有就把一切交给时间。如果遇到那一个随便你结不结婚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以什么方式结婚，都无条件配合你出演的男主角，让你感觉婚姻只是一种形式，从不畏惧婚前婚后会有什么变化的人，才是你嫁与不嫁最终都要嫁的人吧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不在意世人对爱情太肤浅的定义，我就是这样纯粹的爱你，请你做你自己，无所谓的勇气，一时间对这世界打击，摧不毁你的美丽。只要做你自己，有